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，同时还要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。 大音精华，声细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